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曾经看过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叫做《瑞典女王》。这部影片讲述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为了爱情而放弃王位的传奇故事。好莱坞影片固然缺少其真实性，但是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确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虽然不是因为爱情，但是她的确是自己宣布退位的瑞典女王，而且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因此克里斯蒂娜是整个世界上除了埃及艳后克利奥佩特拉之外被议论最多的一位女王。那么在今天的人物之谜这个单元当中，我就要跟大家一同来认识一下这位传奇女王克里斯蒂娜。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克里斯蒂娜的父亲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二世，像很多的瑞典国王一样，是一个军事方面的天才和勇猛的战士。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认为，这个瑞典国王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位军事家，而拿破仑则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偶像。阿道尔夫二世选王后的经过也富有传奇色彩。他化妆改扮成了一个普通军官，前去德国的布莱登堡，结果他和美丽的玛利亚伊莱诺拉公主是一见钟情。这个瑞典军官暴露了他国王的真实身份，把伊莱诺拉娶回了瑞典，成为了瑞典王后。而王后玛利亚虽然深爱着她的丈夫，但是她却一点也不喜欢瑞典人。瑞典的冬天很漫长，又冷又暗，玛利亚心情很不好，甚至经常会大发脾气。这样一来，结婚之后玛利亚多次流产，没有给瑞典王室留下一点血脉。而过了六年之后，玛利亚终于又有了喜信，整个王国都在一片期待当中。1626年的12月8日，瑞典瓦萨王朝的宫廷当中终于诞生了一位王室后裔。据说这个婴儿出生的时候全身是毛，哭声十分洪亮，以至于接生婆还以为他是个男孩。整个国家一片欢腾，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在举杯为国王继承人的诞生而祝贺。同时当天晚上宫廷当中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古斯塔夫国王和大臣们也是兴高采烈，频频举杯祝愿新生的小王子的健康。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宫廷的内室却乱成了一团呢。那些陪伴王后的贵妇们终于发现这个婴儿是个女孩， 妇女们几乎是手足无措。随后，古斯塔夫国王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卡特琳娜公主勇敢地抱起了孩子，前往宴会大厅。她来到国王身边，把孩子抱进国王，正好可以让国王看清楚这个孩子的性别。国王的身子震动了一下，但是很快恢复了镇定。他从卡特琳娜手中接过孩子，把他抱在怀中，大声地说：哦，感谢上帝，姐姐，这个女孩将和男孩一样出色。接着他以自己母亲的名字为自己的小公主命名为克里斯蒂娜，并且当众宣布她将成为瑞典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和统治者。宫廷的宴会持续进行了数天，一切都像庆祝王子诞生一样的隆重和热烈。克里斯蒂娜小的时候，国王经常离开宫廷，带领着军队前去欧洲大陆作战，王后有时候也随同前往，公主经常由她的卡特琳娜姨妈照看着。1632年的冬天，古斯塔夫国王准备再次出征，前往德国打仗。非常奇怪的是，这次出征之前，国王特意在他的重臣当中选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克里斯蒂娜的教育。这个小组的领导就是在国王出征期间摄政的首辅大臣阿克萨。这名大臣对国王忠心耿耿，又学富五车，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古斯塔夫国王为自己心爱的小公主安排好了一切，而他自己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也许是冥冥当中的一种预感，国王在德国的这次战斗当中被军队冲散，只有他的战马飞驰回营。最后，瑞典的战士们在一个很深的灌木丛当中找到了他们国王的尸体，年仅38岁的国王阵亡了。消息传到了瑞典，正是小公主克里斯蒂娜的六岁生日当天。非常忠于瑞典王室的摄政大臣阿克萨和其他的重臣立即决定，宣布克里斯蒂娜立即成为瑞典女王。1633年2月的一天，克里斯蒂娜正式作为女王进入议会。议会里面坐满了瑞典四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是贵族、僧侣、市民和农民。不过六岁多点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平静地进入了议会大厅，笔直地走到了中央国王的御座前，爬了上去，然后镇静地坐了下来。所有议会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第一次看到女王，他们非常惊讶，这个幼年的女王竟然显得如此的从容不迫。 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一位在17世纪就具有20世纪才流行的女权意识的人，一位宽厚的君主，一位毕生追求爱情的女人，一位勇于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放弃王位的女王，一位对欧洲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传奇的一生。 应当说，培养一位女王的过程是残酷的。每天早晨的4点钟开始，可怜的女王克里斯蒂娜就要被叫醒，开始了她一天的课程。每天她的上课时间长达12个小时，一位老师教授她语言，一位老师教授她军事，一位主导老师经常跟克里斯蒂娜开展各种问题的讨论，最后才是摄政大臣阿克萨，他亲自教授女王统治艺术、内政和外交手段。小小的克里斯蒂娜几乎是文武全才了，她既学习文化，又学习骑马和打仗。慢慢的，女王表现出了和一般的女孩子完全不同的个性。当姨妈的两个女儿练习女工和音乐的时候，克里斯蒂娜却喜欢跟大表哥卡尔一起赛马、射箭，甚至是打架。随着年龄的增长，克里斯蒂娜开始有了自己的偶像，他们是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和罗马帝国的执政官们。他让那些给他当老师的大臣们专门给他讲述这些英雄人物的传奇。从那个时候开始，克里斯蒂娜就已经学会了怎样照顾自己， 并且自己做出各种决定。克里斯蒂娜15岁的那年已经长得是亭亭玉立，同时她能流利地说五种语言，熟读罗马历史，写得一手漂亮的书信，又精通军事战略。她的教育过程基本完成了，而且要比任何王子都要出色。这个时候克里斯蒂娜已经参与了议会的重大议题，并且开始管理这个国家的事务。同时克里斯蒂娜也充分显示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她参加猎熊、赛马和射箭。此时爱情也悄悄地来到了克里斯蒂娜的身边。17岁的那年，大表哥卡尔从大学归来，住进了克里斯蒂娜居住的王冠城堡，两位年轻人情意绵绵，一天当中要交换好几次写满秘密的小纸条。那个时候大臣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活跃充满激情的少女，这也是克里斯蒂娜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候。克里斯蒂娜的初恋持续了一年多，一直到第二年大表哥卡尔离开了瑞典前去德国公干。克里斯蒂娜18岁生日的那一天正式戴上了王冠，开始了亲政。由于他的父亲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二世积极参与了欧洲大陆的30年战争，瑞典在克里斯蒂娜女王执政期间已经是欧洲的强权国家之一，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正式登上了欧洲的政治舞台。 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一位在17世纪就具有20世纪才流行的女权意识的人，一位宽厚的君主，一位毕生追求爱情的女人，一位勇于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放弃王位的女王，一位对欧洲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传奇的一生。 作为智力超群又富有个性的年轻女王，克里斯蒂娜从亲政的时候开始就致力于对瑞典进行文明改革。当时的瑞典一方面拥有着强悍的军队，另外一方面社会的文明程度还比较落后和愚昧，贵族们普遍比较迷信，甚至很不喜欢洗澡。克里斯蒂娜决定要让瑞典社会也文明高雅起来，于是她创办了瑞典第一份报纸，同时邀请了欧洲大陆的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哲学家，来到他的宫廷，共同参详改革社会的良方。这样，在克里斯蒂娜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人文荟萃的知识圈子。这是些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作家，还有艺术家。在克里斯蒂娜女王的宫廷当中，最著名的，自然是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克里斯蒂娜很早就被笛卡尔的哲学原理所吸引，因此通过法国大使得以认识了这位哲学大师，并且长期跟笛卡尔通信，探讨哲学问题。而在几年之后，这位瑞典女王成功地说服了笛卡尔前来瑞典宫廷，参加了他的人文圈子。1650年笛卡尔到达瑞典以后，克里斯蒂娜女王果然对他非常器重，最突出的器重之处就是要笛卡尔每天给克里斯蒂娜女王亲自上课，并且探讨哲学问题。从小开始就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学习的克里斯蒂娜女王，亲政之后也没有改变这个习惯，她坚持要笛卡尔每天早晨的5点钟来到她的宫中上课讨论哲学问题。这位可怜的大哲学家每天早晨不得不冒着刺骨的寒风，在冰天雪地当中走到克里斯蒂娜的寝宫，然后在冻得半死的情况下和精力旺盛的女王陛下大谈哲学问题，而且经常要一下子谈上数小时之久。仅仅几个月之后，笛卡尔就患了严重的肺炎，死在了瑞典。长期以来，瑞典信奉新教作为他们的国教，作为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自小就信奉新教，并且遵守新教的教义。但是克里斯蒂娜是一个独立思考的女性，也是一个沉湎于哲学思考的人。根据克里斯蒂娜没有写完的自传， 他大概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觉得新教的教条十分的呆板，毫无生气。相反，他觉得罗马天主教却要来得亲切得多。他甚至跟他的主导老师提出了要改信天主教的想法。但是，在瑞典信奉天主教是一件违法的事情。年幼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只有把疑问留在心中，照样要去参加新教的宗教活动。1647年，已经亲政数年的女王开始研究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并且跟她周围的那些知识分子探讨宗教问题。但是研究的结果引起了克里斯蒂娜对新教的进一步怀疑，她实在无法决定自己到底该信仰什么。这种怀疑最终使得克里斯蒂娜开始秘密约见天主教会的传教士，并且跟他们讨论天主教的信仰问题，既有知识又有怀疑主义精神。瑞典女王居然秘密地改变了她的信仰。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作为一国之君，而这个国家的国教又是新教，如果女王改信天主教，自然是一件比天塌下来还要可怕的事情。克里斯蒂娜女王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违背自己的信仰，继续当这个欧洲强权国家的女王，要么就会退位，放弃王位。1654年6月6日，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宣布退位，由她的大表哥卡尔继承瑞典王位，后者就是瑞典历史上的卡尔·古斯塔夫十世。退位仪式在乌普萨拉城堡的议政大厅举行，大厅当中挤满了议会的成员，无不强烈表达对女王退位的不满。仪式在进行过程中，那位首辅大臣，也就是阿克萨，颤颤巍巍地走到了女王的身边，他实在不愿意也无力地把王冠从女王的头上取下。而此时的克里斯蒂娜平静地微笑着，自己从头上取下了王冠，然后戴在了曾经的心上人、青梅竹马的大表哥卡尔的头上。就在仪式刚刚结束，克里斯蒂娜就离开了大厅，她骑上了一匹白马，女扮男装，仅仅带了几名男性随从，快马离开了瑞典。她的退位也结束了瑞典历史上最为风云激荡的瓦萨王朝，从此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王朝。他退位之后不久，忠心耿耿的老臣阿克萨心完全碎了，数月之后便一病不起。同时，瑞典女王的退位也惊动了整个欧洲，当时这个国家的女王是欧洲几个最强大国家的统治者。但是更让整个欧洲吃惊的是，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就会见到那位年轻的女王，女扮男装，骑着一匹白马，带着几名男性随从，穿越整个欧洲。在17世纪的欧洲，这大概是最吸引眼球的一桩事情了。整个欧洲的上流社会都在议论这位退位的女王，她的惊世骇俗的行为和特立独行的风格。很快，克里斯蒂娜多少是为了躲避这些流言蜚语，来到了法国。他在法国主持了一个学术沙龙，专门讨论爱的本质。克里斯蒂娜天生是一位活跃的人，在那儿他又形成了一个朋友圈子，但是他也参与了一桩政治事件，甚至成为了这次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和法国宫廷密谋，准备夺取西班牙的领地那不勒斯，据说他有心想当那不勒斯的女王。而这时候最古怪的事情发生了，克里斯蒂娜的仆从当中恰好有一个那不勒斯人，而且是那不勒斯的坚定的爱国者。这个仆从将克里斯蒂娜和法国宫廷密谋的情况很快地透露了出去，使得这个计划再也无法实现。克里斯蒂娜得知自己被仆从出卖了以后，不免是怒火中烧， 于是他竟然在枫丹白露宫前当众处决了这名仆从。新的一轮对克里斯蒂娜的舆论攻击开始了，整个欧洲舆论大哗，这名刚刚改信天主教的前女王如此的残暴和野蛮，自然使得那些贵族们大大的鼓噪了一番，各种传言不胫而走。最流行的说法是克里斯蒂娜和他的仆从通奸，然后在厌倦了他之后居然当众处决了他。以讹传讹，长舌妇们也说天知道这个女人已经杀了多少个情人了。舆论席卷了整个欧洲。1658年克里斯蒂娜回到罗马之后，这个曾经热烈欢迎过她的城市对她持明显的敌对态度。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这样写道，那个女王她的门庭曾经是挤满了高级主教和公爵们的地方，现在完全像是一片沙漠。克里斯蒂娜完全被孤立了，困顿于一片舆论的泥潭之中。这个时候唯一坚定地站在她身边的人是红衣主教德乔·阿佐利诺，他也是克里斯蒂娜退位之后终身相爱的人。克里斯蒂娜和那位红衣主教的爱情生活贯穿了她下半生的生命，也许正是爱情的力量陪伴着克里斯蒂娜度过了这困难重重的岁月。 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一位在17世纪就具有20世纪才流行的女权意识的人，一位宽厚的君主，一位毕生追求爱情的女人，一位勇于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放弃王位的女王，一位对欧洲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传奇的一生。 1655年的元旦前夜，克里斯蒂娜遇见了这位聪明、冷静又魅力十足的红衣主教。很快两个人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友谊，并且进一步发展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克里斯蒂娜在遇见了阿佐利诺之后爆发了一个女性最丰富的激情和深深的爱意，同时阿佐利诺也同样深深地爱恋着这位不平凡的女性，尽管她的身份是个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而这也是一场深刻的旷日持久的爱情，两个人在长达30多年的岁月中用大量的书信表达了互相真诚的爱恋。即使是两个人同时住在梵蒂冈的日子中，两个人的住所又不过是数步之遥的情况下，他们早晨起来和临睡之前必定要给对方写信倾诉衷肠，至今遗留下来的信件多不胜数，经常是一天当中多达数封。但同时这又是一场痛苦的而且是被禁止的爱情。克里斯蒂娜是一位未婚的退位女王，舆论的中心人物，而阿佐利诺是一位献身给天主的红衣主教。这对可怜的恋人一方面深深地爱恋着对方，一方面经常需要忏悔请求天主饶恕自己的罪孽，还有一方面又需要不断地澄清说明两个人之间的清白以及纯洁无瑕。1689年4月，克里斯蒂娜在长期患病之后，在其63岁的那一年辞别了人间。阿佐利诺为他的心上人安排了隆重的葬礼，克里斯蒂娜作为唯一的外国君王长眠在了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的墓地上，和各任教皇的长眠之处毗邻而处。仅仅7个星期之后，红衣主教就追随着克里斯蒂娜也与世长辞了。有关这位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故事还有很多，她不平凡的一生恍如一颗耀眼的彗星，在历史的天空中划过，留下了美丽的痕迹，许多感叹，许多遗憾。但无论如何，她都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因为在整个17世纪就具有了20世纪才流行的那种女权意识的人，一位宽厚的君主，一位毕生追求爱情的女人，一位勇于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放弃王位的女王，一位对欧洲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